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86章。700人事实上排在外围还是内围都不特别重要，人潮终究会因为惊慌失措的奔跑和前行而散乱的，到时候谁被亡灵扑下那都是命。 莫凡，高处就交给你了。 慕白已经不自觉地成为这群人的领导者了，他特意对高处的莫凡说道。好，莫凡点点头，凭良心说，莫凡并没有什么领导气质，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快速做出判断，带一个法师小队也不成任何问题，可像这种大规模的迁移他真的不擅长。那些吵闹没完没了的，莫凡一个暴脾气上来，不用亡灵出手，他自己就可以把那些傻子给干掉。 话说不如让我到高处吧，我主修的是风，次修的是水，无论是风盘还是暴浪都可以席卷一片的亡灵，让我到高处会好一些。 一名相貌平庸但明显是世家子弟的法师说道。 杜乐康，这个时候就别乱做决定了，过死阶要紧。 他的女同伴说道。 我只是有些不太放心，他不过20出头，魔法能有多强？我好歹是。 别啰嗦了，人潮开始前进了，我们这些做法师的得赶紧保护他们才是。 杜乐康仍旧看了一眼高处的莫凡，总觉着把这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做实在不放心。莫凡没理会，他在高处一方面是狙击成群的亡灵，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便是跟之前那名禁卫法师左峰沟通。人潮如此的庞大，活人气息掩盖不了多久的，很容易便会惊动那只死阶中央的肉丘尸臣，尸臣一旦过来，死的人就绝不可能是一两百个，全军覆没都可能的。所以必须等到左峰他们这些禁卫法师先动手，并且把尸臣往街道远处引一些，同时带走一些战将级的亡灵，否则他们是很难安全度过的。 暗影法师，我们动手了，你们的人随时准备，记住动作一定要快，我们很难保证尸臣会不会舍弃我们来袭击人群。 那名禁卫法师左峰的声音传了过来，声音还在莫凡的耳边回荡着，紧接着便感觉街道上空卷起了一阵凌乱的气流，吹打着那些没有关紧的窗子，一阵咣咣当当的乱响。莫凡一眼扫过去，立刻发现那名叫左峰的禁卫法师已经出现了，他背后一对风之翼格外的华丽精美，舒展开有接近4米，呼啸而过的时候更是卷起了螺旋的气流，巨翼尾随，翅膀扇动，趁着营造的风之轨，禁卫法师左峰从排排的写字楼间滑翔而过，速度之快，就连街道上的水泽都已经映出一条模糊的影子了。地面上成群的亡灵都感觉到脑袋上有东西，一个个迟钝地扭转脑袋，而禁卫法师左峰已经飞出有上百米远了，这群笨拙的家伙才迈开腿追了过去。这个左峰是有意先引开一批亡灵，好让大家过街，真是个好人。莫凡感叹了一句，稍稍等待了一会儿，见亡灵有所疏散，莫凡这才跟下面的慕白示意。慕白也终于下达了冲锋的号角，那些在前面的人原本不想动，却深深被后面的人给推着前进，如果不跑很可能直接被踩踏死。于是人潮终于涌动起来了，700号人化为了敢死队，一下子冲出了躲藏的大楼，出现在了满是亡灵的死街上。呼呼呼的声音响起，雨幕因此而倾斜，纷乱的四处飞洒着。左峰沿着街道保持着一定的高度飞过着，可以看到街道的中央位置上出现了一坨肉褐色的庞然大物，这个肉尸拥有着一双健壮粗壮的后腿，像是蟾蜍一样，同时又可以完全收缩起来，使得身体完全变成一个滚圆的肉球。这肉球翻滚起来的时候，可以轻易地把街道旁的大楼都给撞倒，原本林立的这片楼房已经倒塌一大半了。肉球尸臣的步伐比较缓慢，他的嘴占据着整个身躯的一半，一张开好比一个硕大的山洞洞口似的，食道深邃的不见底儿。 事实上，肉球尸臣体型大概就是一个大屋子，可他的食道却非常特殊，好像装下上千只亡灵都不会有半点膨胀着。左峰已经飞到离肉球尸臣不过200米的位置了，他在这儿戛然而止，并非是畏惧这个肉球尸臣恐怖的身躯和力量，而是在他的面前出现了很多披着一抹血迹斑斑灰布的幽灵鬼将。幽灵鬼将大概有10多只的样子，像阴魂一样围绕着这坨肉球尸臣反反复复。用莫凡所看到时描述的话语来说，就是一群苍蝇围着一坨巨翔翩翩起舞似的。这些幽灵鬼将在不断地制造出死气，浓浓的死亡气息已经让活物不能呼吸了，浊气一片。起初左峰被这些浊气给遮蔽了视线，无法完全看清肉球尸臣究竟在中央街道做什么。等抵达这里之后，左峰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肉球尸臣就在原地不动，而那些幽灵鬼将变成了尸体的搬运工。那些面目全非的活人尸体一个接着一个被幽灵鬼将提到了肉球尸臣的面前。肉球尸臣张开嘴，让那些死人或者没死透的人滑到自己的食道里，长长的舌头像是工厂流水线上的纽带，尸体跟活人全都送到胃里了。而在这个肉球尸臣喉咙的下边，竟然还有一个更小的嘴，正在不断地往外吐着东西，吐出来的赫然是一具具的骷髅。这些骷髅明显是刚炼成的，一开始还茫然地不知该怎么活动身体，但没过多久，这些骷髅就加入到茫茫的亡灵亲家庭当中，开始贪婪地寻找着活物了。 碎尸化骷， 左峰看到之后一阵不寒而栗，难怪这只肉球尸臣总是待在原地不动，原来他是在不停地生产着骷髅。所有被杀的人会被那些幽灵鬼将给采集走，放到肉球尸臣的嘴里，而肉球尸臣的胃明显是极阴死地，别说是死亡的人了，就是活人被扔进去也不需要多久便会直接变成骷髅的。难怪这条死街亡灵的数量越来越多，整个城市中的亡灵也多得令他们这些法师疲于应付。肉球尸臣的存在简直就是亡灵工厂，将城市里的人变成了亡灵。 这件事必须立刻禀报，否则整座城会变成亡灵城。 左峰的神色肃然，急忙跟刚刚赶到的另外两个同伴说道， 普通通讯已经无法使用了，这里弥漫着的全是死气。 另一名禁卫法师说道， 此事关系重大，你亲自回内城一趟，必须让上头立刻派出所有高阶法师消灭肉球尸臣，这东西太可怕了。 左峰说道。另外两名禁卫法师也没有想到肉球尸臣在做这种事儿。这座城几百万人，以着肉球尸臣这碎尸化骷的速度，不等那几十公里外的亡灵海洋翻过来，那城里就会涌现出一大批的骷髅军团。 我立刻回去，但你们两个对付他的话…… 背上拥有着一模具的禁卫法师说道， 放心，我们能够应付。 左峰说道，肉球尸臣绝对是巨大的隐患，存在的越久危害就越难以估计。那名一模具禁卫法师点点头，立刻反身而驰，沿着一条小街朝着内城墙的方向飞去。这名禁卫法师一离开，高处的莫凡也很快注意到了。 发生什么事了？ 莫凡朝着左峰高喊了一声，希望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他可以听见。 肉球尸臣在诬陷碎尸化骷，这里堆满了骷髅，便是因为这家伙把死人活人吞进肚子里进行淬炼，转化为亡灵。 左峰用心灵之音回答莫凡。莫凡心中一颤，从他这里看去只能看到浊气在缭绕着，肉球尸臣究竟在干嘛他根本看不清，而肉球尸臣周围密密麻麻的一片骷髅军团，原来都是他用尸体制造的，这未免太让人毛骨悚然了吧。城市里的人遭受这样的灾难，惨死在亡灵之手已经是噩耗了，谁知道他们遗体都不能够善终，就被直接变成骷髅。转化的骷髅会继续杀人的，被杀的人又被抛到碎尸炉里面化作骷髅，如此的周而复始，恐怕用不了多久，古都的市民将会彻底沦为亡灵的，这是何等恐怖的事情呢？ 让那些人快过街， 假如有些百人全死在这里，他们将化成骷髅军团。我的一个伙伴返回去请求增援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更加迅速。 左峰的声音带着轻颤，可见这位高阶法师的内心也是被一层阴霾给笼罩着的。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87章，只要是个正常人，在知道亡灵的这份丧心病狂和无限死亡转化，都会发自灵魂的寒战。 我知道了。 莫凡也从那份震惊当中回过神了，目光重新回到密密麻麻的过街人潮当中。不知为什么，莫凡眼睛里面看到的却是成群成群的森森的白骨。不行，绝不能让他们死在这儿，否则一支可怕的骷髅军团将给所有人带来毁灭的打击。 快快，腐尸已经冲过来了，都快跑到对面的步行街，那里有我们的法师在接应。 慕白站在一辆巴士的上面，使出全身的力气朝着人群大喊着， 普西法师，动作再快一点，将挡在路上的车全都推开，再推远一点。 周敏在前面引路，并对身边的法师们喊着。这条长长的斑马线上都是拥堵的车辆，他们的计划便是让土系法师在前面开路，用地波技能把车辆都推到两边，一方面让人群可以畅通无阻地逃过去，另一方面让那些堆积在两旁的车辆形成一个屏障，稍稍阻挡一下亡灵冲过来的步伐。 冰锁，用冰锁将这些车辆捆成路障。 矮男在侧面高声地指挥着。那名叫做杜乐康的世家子弟和慕白一样都是冰系的法师，两人分别操控着冰锁，如同铁链一样把那些凌乱摆放的汽车给捆了起来，甚至把它们叠在一块，形成了有汽车铁皮堆起来的高高的路障。法师的数量不算少数，清理出这样一个两旁由汽车堆砌的路障不太难，基本上跑在最前面的人流途经斑马线的时候便已经垒成了。很快，人群如缓慢的洪水一样从这儿流淌而过，奔跑在最前面的都是一些壮年，他们跑的速度足够快，一方面可以带着后面的人加快速度，同时也不会对后面冲上来的人造成阻碍。女人小孩在中间被壮年们层层包围着，起初大家还跑得有些持续，都知道围着女人小孩让他们不至于被人群冲散，可随着亡灵的咆哮声从四面八方传过来，随着两旁的汽车路障上出现亡灵身影之后，人潮就彻底乱成一锅粥了。甭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妇人，如若不小心摔倒，将会有无数双铁蹄踩踏而过的。 摔倒的人尽可能蜷缩起来，用手保护住脑袋和胸腹。 矮男看到已经有不少人倒地了，赶紧卯足了劲儿，大声地喊道。人群往往最有安全感，但一旦受到惊扰和恐吓，便会成为一股比亡灵更恐怖的力量。法师们可以用他们的魔法对付袭来的亡灵，却无法用魔法救那些摔倒在地的人。 别管摔倒的人了，来了一大群，是一大群。 浓妆艳抹的女法师朝着矮男尖叫了一声。法师们大多都是站在汽车路障上的，可人群还没有过整条街一半的时候，成群的亡灵便飞扑了过来。那些挡在路上的汽车和巴士还有吉普对他们根本造不成多大障碍，他们可以直接踏着这些汽车顶棚狂奔过来，一跳更是近十米，体质上优于人类太多了。更可怕的是，腐尸、骷髅和恶鬼的数量绝不在少数。人群的惊慌和尖叫以及他们集体奔跑引起的轰动，会将方圆一公里的亡灵都给吸引过来的。 啊，10点钟30只，有30只腐尸。 浓妆艳抹的女人怪叫了起来，脸色一片惨白。矮男和这女人是一起站岗在这个方向，可是他们现在已经被一群恶鬼近身了，若是那群腐尸冲过来的话，他们根本就挡不住。 莫凡，你还在等过年吗？ 矮男扯着嗓子大叫了起来，声音回荡了几秒钟，终于在高处有一团炙热的火焰倾斜地坠落到街道上， 一下子轰在了那群数量极多的尸群之间。火焰不仅轰出了一个硕大的火云，更引爆了好几辆汽车，顿时火星飞溅，机车碎片弹射，十多只腐尸变成焦炭，轰成渣的变成渣，打得千疮百孔的千疮百孔。剩下的你自己解决，另一边数量更多了。莫凡的声音从高处飘了下来，艾南吐了一口唾沫，烈焰火拳一下子朝地面轰了过去，炸起了一个绚丽的地煞火焰，把刚才那群腐尸的其他成员轰到了空中。 啊，为什么你第二级的猎拳地煞还不如人家的第一级的猎拳轰天？ 浓妆艳抹的女人说了一句。 闭嘴。 艾南看到自己仅仅消灭了不到十只腐尸，自尊心受到打击似的叫了一声。人潮的前方，慕白、杜乐康两个人都是擅长冰系魔法的法师，他们的冰锁飞舞在人群上空，将那些企图跳到人堆里的恶鬼给狠狠地拍飞了出去。杜乐康也是年轻气盛，这种情况下还想要攀比，竟然强行操控其五根冰锁。但是操控越多的冰锁就越得高度集中精神，他并没有发现他守着的方向上有一个急速窜动的鬼影正贴着巴士的侧面潜伏了过来。 杜乐康，鬼叫。 幸好杜乐康的女伴及时发现这家伙，立刻提醒了医生。杜乐康一转身，猛然发现拥有蜘蛛族一样的人身鬼怪已经爬到巴士上了，那蜘蛛立足直接飞窜了过来。杜乐康反应还算快，立刻调遣回了一根冰锁，试图把这鬼将给捆住。谁知这鬼将身法灵敏至极，一个贴着巴士铁皮的侧翻转，轻松地躲开了这条冰霜锁链，六足闪烁着寒芒就要刺穿杜乐康的身体。杜乐康慌忙当中唤出了一个盾魔具，那是由深海蓝珠子密集排列成的盾，防御能力并不是特别的强，尽管勉强挡下了这猪鬼将致命的一击，但杜乐康的身上却出现了六个血窟窿，血窟窿都在杜乐康的动脉上，血一下子喷了出来。 乐康，快救救他！ 杜乐康的女伴花容失色地叫了起来。亡灵的数量不比人少，哪怕离他最近的慕白现在也被二十多只骷髅给缠住了，哪里还念得出魔法去救他呢？那只猪鬼将见一击只是重创，那张狰狞的脸上露出了几分阴狠之色，他调整了位置，故意等杜乐康身上悬浮着的深蓝猪盾消失再取他性命。盾魔具实习的时间都不长，终于猪鬼将身子往下一沉，已经在蓄力了。撕拉的一声，猛然间猪鬼将的上空惊现出了一道紫黑色的闪电，几十米长的高度几乎跟旁边的楼房齐威，惊雷就砸在猪鬼将的身上，这狡诈的鬼将随着巴士凹陷的棚顶沉了下去。还没等这鬼将用六足支撑身子的时候，上空又是一道狂雷劈落，再轰鬼将的身躯，轰的一下，巴士顶棚的铁皮爆开了，猪鬼将直接被轰到巴士内部，身体被电得一片的焦黑。又是轰的一声，雷电再次华丽的与毁灭并存的出现，穿过了巴士顶棚那个空洞，落在了猪鬼将的身上。这一次猪鬼将已经浑身发颤，骨头尽碎了。就在这狡猾的东西以为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仍旧又狂躁的雷电无情的劈落，巴士底盘再出现一个窟窿，鬼将落在了巴士底部的地面上，地面还碎裂了一大片。连续的狂雷霸道至极，这只小鬼将从巴士顶棚被轰到了底部，最后几道霹雳更是让他背部都烂穿了，六足仍旧在垂死挣扎，事实上生命已经流逝了。巴士顶上，杜乐康的身体还在流着血，但他此刻有些不敢相信地抬起头看着那个黑色衣服的青年。 雷系，原来他是雷系法师。 杜乐康现在明白为什么大家一直让他站在高处了， 上面的家伙的毁灭能力可以顶得上一个小团队。 慕白看杜乐康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百忙之中解释了一句，绿色的残破从巴士底下飘了出来，慢悠悠地落到了小泥鳅坠内。战将级残破用来提炼奴仆级精魄的话效果也很好，正专心轰炸亡灵的莫凡不经意间发现又有一颗精魄诞生了。这段时间战斗与杀戮都没怎么停住过，小泥鳅可谓是24小时都在干着活，给莫凡提炼精魄，精魄的数量急剧的上升着，亡灵还在持续的涌过来， 莫凡瞥了一眼人潮，发现最早跑出来的那几个壮年已经抵达对面的步行街了，而整条斑马线上也已经都是人，从莫凡这里看下去全是脑袋挤着脑袋的。但是即便90多名法师在两旁保护，仍旧有一些行动诡异的恶鬼跳到了人群。这种恶鬼多半是有锋利的爪子，寒芒一闪便会有人喷血倒下，根本就没有反抗之力。也幸好人群奔跑所造成的冲击力不小，这些恶鬼只敢在外围动手，杀戮的人也比较有限。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88章。低级亡灵都是一群贪婪且愚蠢的生物，几只腐尸恶鬼要是杀掉一个人，他们嗅到了鲜血的味道，就会立刻朝倒下的人扑过去了。所以一个人的死亡往往可以给其他人多争取一些时间，直到那几只腐尸恶鬼品尝了鲜肉血液美味内脏。闯入人群的恶鬼莫凡是毫无办法的，一个猎拳轰过去倒是可以秒杀他们，但被自己魔法轰死的人估计更多了。这个情况就是慕白说的那个白蚁求生理论了。随着闯入的恶鬼和腐尸数量增加，倒下的人更多了，每一秒都有人在血泊当中尖叫和求救，每一秒也有人安全地度过死街。这个世界的残酷莫凡早有领教了，事实上任何一个世界，任何一场战争的席卷所带来的灭亡都不会逊色于这群亡灵袭的。咔的一声，莫凡把黑色的亡灵结晶用拇指跟食指捏碎了，丝丝能量在他的意念牵引下流入到他的雷系星云当中。八分之一，这是莫凡第二次使用战将级的亡灵结晶了，魔能确实如矮男说的只恢复了八分之一。深呼吸了一口气，莫凡面无表情地描画起了星图，一念星轨之下令他初阶魔法的描画几乎一念之间完成了。双手缠绕着雷电印记，他把这些雷电狠狠地往盘踞在路障外的腐尸们抛过去，密密麻麻的雷电化作了一个雷电立场，不断地在那些腐尸的身上传递着。可是腐尸的数量实在太多了，每只腐尸能够遭到的雷击变得稀少，以至于没法把他们完全麻痹住。这群腐尸一起冲撞着汽车垒起来的路障，一下子冲出了一个缺口，顿时成群的腐尸扑向了后面的人潮。莫凡本来想要转过头去置之不理，可听到一群小孩的尖叫声，脸色已经有些苍白的他又是一咬牙，强行描画出一个星轨来。月色的星轨在半空当中撕开了一个空间裂痕，一只身上还带着伤的狼兽从里面飞窜了出来，并且径直从几十米的高度跃到了那个被冲开的路障缺口处。 杀光他们！ 莫凡朝着吉星狼下达了命令，吉星狼直接落在腐尸群当中，下坠的他冲击起了一层兽芒，随着他狠狠地践踏到地面，十多只腐尸立刻被震飞了起来。嗷的一声，吉星狼踩出了一片空旷，狼纹仰天一笑，霎时间沙尘无端的扬起，以毛发飞舞的吉星狼为中心卷成了一个狂暴的沙尘飓风。沙粒打在腐尸的身上，腐尸们根本不觉得疼痛，只是随着沙尘飓风越演越烈着，这些腐尸拔地而起，高高的抛到了空中，承受狂风和狼爪的撕裂。刚才还一片黄尘的飓风渐渐地变成猩红色了，整个飓风里面不知撕碎了多少腐尸和恶鬼。飓风慢慢的平息，血雨洒落了下来，那些被人潮冲到后面的少年和孩子们转过头，猛地发现那群腐尸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遍地的狼藉、断肢、内脏、肉块还有血浆。这一切血淋淋的中央，一只毛发也染成了血红色的巨武狼兽站在那儿，他重重地喘息着，不断地吐出着白气，疤痕、心伤和烂疮到处都是，但这只狼兽却还是迈开步子跟在了人潮的最后面。 只要有腐尸和恶鬼冲过来，他就会扑过去咬断王宁的脖子。 治愈！ 一个少年念出了魔法的名字之后，紧紧地咬着嘴唇，带着圣洁乳白色的星子，一颗一颗无比缓慢地衔接着。尤其是到了第六颗和第七颗，星子摇摇欲坠，随时都会让整个星轨断裂的。少年目光坚定，满头大汗地完成了这初阶魔法，治愈之光终于如萤火的泉液出现在他手掌上了。这个白皙嫩白的少年欣喜地把治愈光液洒向了伤痕累累的吉星狼。吉星狼的背上长长的一条尸爪之痕，沐浴了这治愈光液之后便极快地愈合了。不久之后，近半米长的裂口变得只有头发丝那么细了。这个伤痕是在吉星狼的肩背位置，吉星狼每次挥爪都会承受撕裂之痛。这个治愈系魔法虽说微弱，却被吉星狼去除了最大的隐疾。少年显得有些激动，正要转身的时候，却突然间发现一个黑色的男子邪异无比地从一团影子当中缓缓地浮现了出来。少年认识到，正是一直在高处狙击着大量亡灵的年轻法师，目光中闪烁起了几分崇拜和敬畏。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触魔法。 治愈系少年说道。你高几了？ 高一。让我帮助你吧，我可以给你的召唤兽疗伤。你的召唤兽好强啊，一下子杀了这么多亡灵。 治愈系少年说道。赶紧跟上人群吧。第一系觉醒治愈系的人，一座城就那么几个，别早早就死了。莫凡平淡地说道。 可我已经可以。 热情就留到内城吧，治好一个法师，就等于救活了一群人。莫凡没跟这个少年多说什么，直接命令幽狼兽把少年送离这里。人潮的末端已经渐渐抵达中央了，莫凡继续留在高处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反倒是这断后的工作根本没有安排，毕竟这计划太过仓促了。无奈之下，莫凡只能够从高处跳下来，负责守住人潮的末尾。其实也不是没有特意安排，而是法师们也是人，断后这种事情绝对是最危险的。想要保全自己性命的他们，自然不会来做这种随时都会被亡灵包围的事儿。人潮末端确实最为危险，死亡率远远比两侧要高。若不是莫凡跟吉星狼在这儿守着，整个尾巴估计都会被涌入的那群骷髅和恶鬼堵截在道路的半中央的。一旦亡灵断了人潮的话，被截断的这群人便没有一点活下去的可能了。咔的一声，莫凡再捏碎了一颗亡灵结晶，星云当中这魔能仅仅恢复了1/16，微乎其微的。这点魔能连一个中阶星图都描画不出来，勉强用雷焰拖延一下后面涌上来的亡灵步伐而已。也幸好有吉星狼在，他可以将近身的亡灵都给消灭掉，让莫凡放心地描画魔法。接到不远处一声轰隆的咆哮声传过来，伴随着咆哮声的是一阵狂暴的黑土息。黑土息沿着这条主干道朝撤退的人潮这涌过来，那些铁皮车辆竟然都被卷飞到两边了。汽车翻滚着，像是给一个巨大的机械让出道路一般。莫凡扭过头看去，发现这股黑暗土息正翻滚了数百米打过来之后，脸色一下子变了。肉丘尸沉，是肉丘尸沉的黑暗土息。该死的，那两个高阶法师难道没有制住他吗？战将级的亡灵在人群当中已经如同收割机一般的收割着生命了。如果是统领级的生物闯过来，不仅仅是还未过街的这数百人要死，那些已经抵达步行街的人也休想活命啊。一想到这个肉丘尸沉还会把这些人都吞到肚子里转化成骷髅，莫凡便感觉浑身汗毛竖立着。 暗影法师，快疏散人群，我们两个被缠住了，尸沉要杀所有人。 左峰心灵之音传了过来，声音中带着无限的自责和惶恐。该死的，你就不应该让你的同伴离开。莫凡破口大骂着。 这个消息不传达回去，死的人会更多。 他冲过来了。 莫凡高呼了一声。黑暗土息席卷到人潮50米左右的地方便停歇了。肉丘尸沉明显不是要用这个力量来攻击人群，仅仅是扫开阻挡在面前的那些车辆。 果然，肉丘尸臣迈开了强有力的后肢，身躯肥硕归肥硕，但这家伙却是一个弹跳式的前行，每跳一次就是五六十米。就这几百米的距离，几个蹦的便抵达了。 你快跑，别做没意义的牺牲！ 禁卫法师左峰在后面追着，可惜他现在根本施展不出有效的魔法来阻挡肉丘尸臣的毁灭的步伐。咚咚咚的声音响起了，肉丘尸臣每踏出一步，整条街道和两旁的楼房都会剧烈的颤动起来。这体型以及弹跳的能力，莫凡感觉有一座山正在以跑车的速度撞过来，尤其是看着那近乎填满了整个主干道的躯体逼近时恐怖的视觉冲击，心脏在剧烈跳动着。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89章，逃，这是莫凡脑海当中唯一的念头了。这种生物根本不是莫凡现在可以阻挡的，可是街道上有三四百人呢，肉丘尸臣一口就可以吞掉上百人，在一个黑暗土溪又屠杀百人，这剩下的600多人根本就不够这只肉丘尸臣杀的。 逃啊，活着比什么都强，别犹豫了，快逃啊！ 左峰用心灵之音朝着莫凡大喊着，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左峰知道自己这次背负着巨大的罪责，但他更不希望这些良知遣送人群的法师们一起送命。法师们现在逃走多半还可以活着，肉丘尸臣目标是人潮，他要把那700人都变成他的骷髅大军，法师们可不能陪葬啊。那位治愈系的少年满脸惊恐地看着不远处跳来的肉丘尸臣，心中已经绝望了。这样的亡灵生物是人类可以抗衡的吗？法师强大的毁灭力量也无法撼动这个家伙巨肉无比的身躯吧。人群一片的失心恐慌，他们已经看到了肉丘尸臣了，那么大的身躯碾过来，没有谁会看不到。和这肉丘尸臣比起来，周身那些腐尸、恶鬼和骷髅太不值得惧怕了。面对着亡灵群，人还会有求生意识的逃，面对肉丘尸臣，脑海就是一片的空白，绝望到感觉自己这渺小的身体已经死掉了似的。人群已经没有尖叫了，死寂死寂的，外围那些人都放弃了跟腐尸做抵抗，迷惘绝望间被咬断了喉咙，生命流逝的最后一刻都还有一丝丝可悲的庆幸，这样死去或许会好很多的，不要面对接下去的精神煎熬以及最后的极度悲惨。 叫叫叫，就他们知道叫，你们禁卫法师名头那么响，就不能干一些让人省心的事吗？ 耳边都是左峰的嘈杂，莫凡怒气一下子就爆发了。 你说什么？ 禁卫法师左峰无比错愕地听着莫凡的骂声。左峰并不是通过心灵之音，实在是莫凡这一声咆哮相当响亮，隔着这个距离都能听到。莫凡没有再理会左峰，嘶吼声响起的时候，小炎姬已经从他的契约空间当中自己钻了出来，这个心意相通的小棉袄已经会意地爸爸内心的豪怒。 附体！ 莫凡下达了指令，小炎姬尽管疲倦，但还是把浑身燃起了天劫之火，带着这熊熊之火直接撞到了莫凡的胸膛中。噗噗的声音响起，霎时间天劫烈火从莫凡的身上爆散开，剧烈到数千火蛇同时的狂舞，狂火焚烧着身躯一片灼燃的莫凡，却在此刻闭上了眼睛，他的意念如同闪电一般进入到小泥鳅坠的天地当中了。刚刚凝练的一颗精魄被莫凡取了出来，并且以最快的速度输送到了精神世界的火系星云当中。火系星云因为魔能的缺失而有些暗淡，但是48颗星子却因为使用精魄强化过后变得晶莹火透的。随着莫凡把精魄输送到最后一颗星子那儿，顿时整个星云都涌起了一层火色的极光，绚丽多姿，整整49颗星子全都晶莹鲜红， 轮转着令人神往的火之力。精神世界内49颗星子全都聚燃了，体外莫凡被飞舞的烈焰衬托得如火焰魔人一般的狂卷，他左手抓住右腕，右手腕上的火焰能量澎湃的随时都要冲出身体一样，烟红色的眉炎跟褐赤色的结炎混在了一起，烈焰冲接而起，而落下来的雨水全部被蒸发变成了白色的气体。小炎姬附体所带给莫凡的正是恐怖的陨拳，如陨石流星一样贯穿而过，紧接着就是绚丽的毁灭火花四溅。但是在49颗星子都被强化之后，整个星图描画完成时所涌现出的烈焰更加的汹涌而剧烈了，不是九宫也不是陨拳，可以看到莫凡的手臂上竟然被一条细细的火蛟给攀附着，宛如他臂上栩栩如生的蛟纹飞扑而出。陨拳九蛟，火能在莫凡的身上爆开了，能量临界点的这一刻，莫凡竭尽全力地把右拳朝着肉丘尸尘轰过去，拳出火芒爆闪，九条烈焰刺目的岩蛟从他的手臂上喷涌而出，呼啸的烈焰卷起了滔滔的巨响，更如蛟之狂吟震响了整条长街。九蛟飞扑着，卷起的烈焰烧出了长长的一片火河，火河就从两旁的楼房之间卷过，玻璃和窗子因为能量的磅礴而全部被炸裂了。肉丘尸尘此时正在半空当中，他突出的眼睛里只有那茫茫多的人群，妄想制造出更多的骷髅子民来。谁知道磅礴的鲜红色火焰和褐红色的火焰从一个不起眼的法师身上涌起，紧接着便是九条触目澎湃的火焰浇筑笔直地轰了过来。轰的一声巨响，九声轰隆重叠在一起，化作了一声巨浪，火焰蛟龙同时轰在了肉丘尸尘的肉山身躯上，雄浑的火焰冲击力竟然把这样吨位的身体给撞飞了出去。火焰爆散着，九条火蛟在碰撞了之后变成了数百道火蛇，一下子在宽敞的街道上飞舞了起来，燃成了一片更加鲜艳炙热的火河，连绵了上百米。而肉丘尸尘在半空当中被击中，身子宛如一座山丘倒飞了出去，碾压着满街的汽车翻滚了数百米远，火焰还在他的身上剧烈燃烧着，尤其是被击中的那个肚腩，可以看到肉丘尸尘后比山岩的肚腩处出现了一个还焚烧着火焰的窟窿。相比于肉丘尸尘，这个火焰创伤并不算很大，但却让无坚不摧的肉丘尸尘痛苦至极。禁卫法师左峰拍打着风之翼，满脸惊愕地转过头去，就在刚才肉丘尸尘从他头顶不到半米的高度倒飞了过去。要知道肉丘尸尘刚才离那人潮已经不到百米了。左峰难以置信地转向了那名年轻的暗影系法师身上，看见他身上的烈焰还在剧烈燃烧着，这一拳生生把这肉丘尸尘给轰飞了。那可是统领级的生物啊，中阶魔法打在这个肉丘尸尘身上多半是连皮都伤不到，这名中阶法师又怎么可能给予他这样一击重创呢？ 第四级猎拳， 左峰稍稍地回过神了，可是他很快又否定了这个推断。第四级的猎拳纵然威力强劲，但他也绝没有可以达到刚才那九蛟齐飞的震撼，那已经是不逊色于高阶的火系魔法了。 左峰，愣了做什么？他受伤了，快用摄魂控心！ 另外一位禁卫法师急忙喊道。左峰这才回过神，肉丘尸尘被一击打飞，晕头转向，腹部受伤，正是使用摄魂控心的绝佳时机。哪怕只操控他几秒钟，那也可以用他的蛮力摧毁周围的鬼将。两名高阶法师很懂得抓住时机，借助这个机会反控制住肉丘尸尘。肉丘尸尘被左峰控制住了心念，身体蛮横地冲撞了起来，朝着人潮反方向冲了过去。那些跟随着他来的鬼将和骷髅们便遭受到了毁灭打击，成片成片的亡灵被这个家伙碾压致死了。很快危机便解除了，那群集体带力的人潮顿时涌出了一阵欢呼，无论是庆幸生还的，还是从鬼门关当中逃出来后怕的，从恐惧到绝望再到活下来，内心承受了巨大煎熬的他们已经无法控制好他们自己的情绪了。 而那些原本都要放弃了的法师们更是一个个看怪物一样看着莫凡。一拳打飞了统领级的亡灵，这家伙不是怪物是什么呢？还有那一片岩阶焚烧而起的火核，更不知烧死了多少的腐蚀群，让这一边方向上的威胁直接解除了。中阶法师，这真的还是中阶法师吗？ 愣着做什么？嫌命长还不快跑。 矮男最先反应过来，顿时高喊了一声。事实上矮男自己也刚回过神来，内心何等的震撼呢、啊、他是一个什么信息都爱去了解的法师，以前就听闻天生双系天赋的莫凡实力出众，已经被选为世界学府之争的选手，谁想到这家伙暴力进妖了。 我的天啊，统领级亡灵，他刚才轰飞的真的是尸臣吗？ 已经有法师尖叫了起来。法师们分成两派，一片是像刚才那个人一样 Oh my god 狂嚎的，另一派是呆若木鸡的，还没从肉丘尸臣的死亡阴影当中回过神呢，紧接着就看到了终结法师轰飞的统领亡灵的那一幕。无论是狂呼尖叫还是哑然震惊，莫凡的这一拳也是轰在他们内心了，震撼到灵魂深处，久久都无法平静。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90章。人潮终于还是度过了这条死街，纷纷涌挤在对面的步行街上，几十名法师正在布置魔法障碍阻挡那些亡灵的追击，而对街那边似乎也有不少法师，他们见到有这么一大群人逃难过来，纷纷伸出了援手，帮助人潮度过这个最恐怖的地带。人潮继续往前走着，并且渐渐地分布在不同的街道和巷子当中，这一带还没有被亡灵给霸占，他们度过了死街之后的撤离会畅通一些的。很多人都没有停留，匆匆忙忙地往内城墙逃去了。不过想必没有人会忘记那个黑色衣裳的青年法师一拳力揽狂澜的撼心画面。死街斑马线那儿，莫凡重重地喘着气，脸上因为损耗太多的魔能而有些苍白了，但表情却一点没有倦意，反而笑得像霸道总裁一样的邪魅狂倦，甩了甩拳臂，姿势摆太久略微酸了。感到这陨拳九霄狂暴式的威力之后，莫凡简直要仰天大笑了。神功练成，期待已久的神功终于练成了。小炎姬附体，陨拳的威力本来就狂霸无比，想当初东方烈的第四级烈拳对轰都惨败，而现在莫凡自己也修成了第四级的烈拳，眉炎 2.5 倍火系威力增长，足以让这猎犬九霄更加的暴躁了。而小炎姬附体和第四级猎犬叠在一块儿，轰出来的陨拳九霄更是狂霸暴躁，而且还逆天，连统领级的生物都不一定招架得住。可以肯定的是，这陨拳九霄的威力绝对达到了高阶魔法的水准了。莫凡之前就觉得等自己49颗星子神功练成，完全可以凭借第四级的猎拳和小炎姬附体这一招轰出高阶魔法的水准，没想到威力竟然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强上几分，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中阶无敌啊。 两位，剩下的交给你们了。 莫凡高喊了一声，也没有在这条死街上多做耽搁，急忙地跟上了人群。莫凡大有隐世高人危机时刻出手一招改写战局，转身飘然离去，让两个禁卫法师小弟收尾的气度。事实上魔能席卷一空的他再也找不到地方躲起来修身养息，一只小亡灵和小骷髅都可能会要他的命。但不得不说，莫凡这一拳帮了两位禁卫法师大忙了。左峰关键的摄魂控心成功的操纵了肉丘尸臣有五秒钟的瞬间，别小看这五秒钟，对于一个统领级生物要消灭一只亡灵军团也不过是一两秒的事儿，这五秒钟便是让肉丘尸臣一个终极冲撞碾死了数百只他自己生产的骷髅。 那些小骷髅也是可怜，前一刻还跟着大王冲锋陷阵要砍杀那些活人，结果大王被人打飞之后就跟神经病一样反撞了过来。他们本身就是死过一次的生灵了，谁会去管他们的心理阴影面积呢？他们大王碾压过来的阴影倒是大的让他们手脚并用都无法躲过去。遍地骷髅的碎渣铺满了这条宽敞的街道，那些稍微有些智慧的幽灵鬼将见尸臣不分敌我了，更是仓狂地逃散了出去。没有了这些小鬼和小将的干扰，两位禁卫法师更可以放开手脚了。高阶魔法一个接着一个，震得这整条街都快散架了。 左峰，那人是谁啊？ 那名国字脸的禁卫法师正是土系，成功利用了炎魔之瞳石化了肉丘尸臣之后，他这才有胜局已定的松了一口气，脑子里面回想起了那个年轻的火系法师。 我也不知道啊，我以为只是一名暗影系的大学生。 左峰回头看了一眼，发现街道上已经不见了那个青年的身影。 真没有想到，竟然是他帮我们稳住了情况，否则我们酿成大错了。 国字脸禁卫法师说道。左峰点点头。事实上，他们三名禁卫法师联手的话，要杀肉丘尸臣也不是难事儿。实在是肉丘尸臣可怕的能力必须回禀高层，少了一个人的情况下才险些让民众丧身。还好那名暗影系大学生妖孽的不行了，仅凭中阶魔法轰飞的脱缰野马一般的肉丘尸臣。 那大学生不会是掌控了魂种火焰吧？ 国字脸禁卫法师扫了一眼肉丘尸臣，发现肉丘尸臣已经无法挣脱出他的石化之力了。 不是，我刚才离得近，应该是某种非常罕见的魔具，使得他第四级猎犬威力暴增。 左峰回答道。左峰只看到莫凡身上火焰暴起，并没看到小炎姬附体这一幕，所以他只能够用魔具来解释了。 四级猎犬，那可是需要整整49颗精魄，一个精魄400-500万，大魔法氏族的世子吧。 国字脸禁卫法师一脸骇然地说着，他这个禁卫法师花了多年的积蓄也才刚买起了一个异魔具，价值也就是一个亿出头，这年轻人把火系强化到第四级，怎么着也得2亿多人民币啊。千万级对高阶法师来说不是小数目了，亿那就是超大数目，反正他禁卫法师都不怎么拿得出那么多钱来，有钱也不是这么任性的。 总之，他的第四级猎犬救了我们大家。 左峰依旧有些恍惚地说道，将初阶魔法强化到第四级都已经是少数了，更别说是需要庞大资源的第四级中阶魔法了，像东方烈那样天赋使然才勉强施展出第四级猎犬来，可是像莫凡这样真的强化上去的估计全国就他一个。而就这一个四级猎犬的男人正巧被两位临危受命的禁卫法师给碰到了，这难道还不得烧香拜佛感谢观音菩萨？ 杀了这畜生，我们快去把他找出来吧，现在危急时刻很需要这种强者。 国字脸禁卫法师说道。 算了，别人终究是中阶法师，而且我能感觉到他精神在衰落，魔能消耗殆尽，多半是昨夜就在城墙处战斗，一直到现在都没合眼。 左峰是心灵系法师，自然能够从心念波动察觉到一些信息。 好吧，等危机解除，我们该去好好感谢他。 啊，能解除这场危机的话。 左峰的目光扫过这一座雨水浇灌的古城，显然对安然度过不抱太大的希望。莫凡很疲惫，确实是从昨夜一直战斗到现在，吉星狼经过治疗之后还算是撑得住，莫凡索性就躺在吉星狼背上睡着了，有什么情况这家伙也会叫醒自己的。莫凡没有再跟大部队前行，他能做的已经做了，不能做的也做了，这群人死活就得看天老爷了，自己可不是孙猴子，得送佛送到西呀。慕白和周敏本身就怜悯心比较重，再加上这帮人中也寻回了一些走失的博城人，他们俩要把他们安全地送到内城。莫凡没往内城了，他得去找柳如。吉星狼告诉莫凡柳如在另一个方向， 莫凡便和周敏和慕白道了别，让吉星狼驮着自己循着柳如的气息前行着。矮男也没有跟着莫凡了，他自然地去寻找其他猎人朋友，大家各自送了一具内城强剑，就分头行动了。单独行走也好，吉星狼鼻子灵，可以避开一些不必要的战斗。吉星狼考虑到莫凡空蓝，刻意小心翼翼地绕开了亡灵，等找到了柳如，莫凡自己的安全也会保障很多，柳如的战斗力那可是不弱的。在柳如说出有方法让自己魔能快速恢复的时候，莫凡几乎下意识地在脑海当中回荡起那些武侠和仙侠里面的阴阳采补、男女双修的功法。血族既然是西方那边传过来的，多半也是有这种秘术的。莫凡看似憨厚，实则雀跃，一副我躺好了你上来动我不太懂的表情。 我去抓几只鬼将回来，把他们的魂魄能量抽走，再反哺到你的精神世界里，魔能就能够恢复了。 柳如说道。啊，你身体不要紧了？莫凡挑着眉毛问着。 嗯，没事了。 说着柳如还特意把自己手臂上的伤痕给莫凡看，刚才还有明显烧伤的手臂现在竟然细腻如玉，光滑至极了。都说血族是恢复能力最强大的种族，莫凡这会儿是信了。刚才还有几分虚弱的柳如一下子矫健如猫，轻灵地飞出了院子。莫凡确实累了，脑子里面止不住地想歪，但困意打来，被暖烘烘的暖气这么一熏，整个人就躺了下去，沉沉地睡着了。换作往常，莫凡都会留一些警惕的，毕竟这座城市已经一点都不安全了，但是精神疲惫的他只想好好睡一觉，管他外面大雨磅礴冷风凛冽呢，也不在意行尸走空，更不管什么害差明主。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